起义的献王墓，墓陈珠是不是真的深藏于献王墓之中？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松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我哋讲到，在森林里面我哋听到好似亡灵咁嘅鬼信号。黎明前嘅原始森林只係笼罩喺死神嘅黑暗阴影当中。冇风声，冇树叶嘅摩擦声，静到连一眼针跌落地都可以听到。我坐喺树丫度认真咁听，绝对唔会错，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树底的肥仔亦听见这一串滴滴答答的奇怪信号，恶起个头不停地向上望。由于我依家是在树冠的中间，所以听得出把声的来源不是树冠最上方的机舱，而是两棵夫妻树的树身和运输机残片连接的地方。由于我们对鬼信号这种神秘现象并不了解，加之生人对于另一个世界的嘢多少会有一啲畏惧心理，一时都唔敢轻举妄动，只係打开狼眼手电筒去照发出声音嘅地方。但係狼眼手电筒嘅光柱几乎都被茂密嘅植物遮住晒，啲叶嘅影发下发下咁，越睇就越得人驚，甚至有啲形状怪异嘅老树皮响黑暗中睇上去都好似变成咗系面目狰狞嘅尸怪。我细声咁问身边嘅杨雪莉啦，莫非有美国飞行员跌咗落个树窿度，临死时发嘅求救电波仍然阴魂不散咁回荡响大树嘅周围？唔会，啱先我响机舱里边已经仔细咁揾过每个角落，唔单止冇飞行员嘅尸骨，连降落伞包都冇。所以我先至判断佢哋喺坠机之前已经跳伞逃生啦，而且机头撞喺山上度已经彻底咁损坏，呢一橛机舱先至跌落到树冠。个信号又点可能从树干里面传出嚟呢？我对杨雪莉讲啦，啱先你射死嘅大雀之前嗰串信号嘅意思系 SOS， 啱先再听咗下又突然变成咗 DEAD dead， 呢其中系咪有咩联系呢？除咗开呢一架 C 字型运输机嘅美国空军，响深山野岭里头，又边会有人识得呢啲摩斯通讯码呢？杨雪莉冇我嗰啲撞鬼嘅经历，但系亦唔系完全嘅唯物主义者。佢唔止一次咁同我讲，人死咗之后会上天堂。嗰度先至系人生旅程嘅终点，所以从呢个角度上嚟讲，杨雪莉系相信人有灵魂存在嘅。杨雪莉对我讲啦，最初听到嘅嗰段 SOS 求救代码，可能系我听错咗，应该就系嗰只雀响机舱里边雀咬树式发出嚟嘅，所以显得杂乱而唔连贯。而依家呢段信号你都听到啦，同啱先嗰段完全唔同，长短好有規律，而且重复咗咁多次都冇误差。依家听到把声係响唔远嘅树干中间传过嚟，听得好真，我都唔可以唔信真係有鬼信号呢样嘢。我对杨雪莉讲，呢个信号呢虽然好有規律，但唔系嗰种发射信号嘅机械声，有啲似系水滴声，但系听起身啲声呢又沉闷好多，可能真系俾我哋估中，树干里面有死人。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人体灵魂产生嘅电波低于万分之七伏特，即使系咁微弱嘅能量，亦有可能响特定嘅环境或者磁场里面长久咁保存。但係依家最重要嘅係呢段死亡代码究竟喺度传递緊乜嘢意思，係警告我哋定係恐吓我哋呢？ 以我的经验来判断，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选择逃避，决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成日疑神疑鬼，会造成草木皆兵，搞到人的心都乱晒，这样反而容易出事。这个时候唯有顶硬上，查个水落石出，才可以等自己安心。另外天就快干了，天一干就什么都不用怕了。于是我扶住树枝，起身对杨处理讲了，我们不要乱咁估了，过去睇下究竟系咩古灵精怪嘢喺度搞鬼，睇清楚之后再算啦。杨处理点咗点头表示同意，同时手里面嘅芝加哥打字机换咗个新弹夹递过嚟俾我。呢种冲锋枪系好重，佢用起身唔系好顺手。我哋两个调整咗下登山头盔上面射灯嘅焦距，又再检查咗下登山绳有冇绑实。我掹咗冲锋枪嘅弹夹出嚟，睇见里面嘅子弹系压实嘅，就将弹夹响头盔上面哼咗两下。呢种枪出晒名多故障，一定要将弹夹中嘅子弹压实，费事关键嘅时候子弹卡咗壳。搞完之后，将弹夹插返入支枪度，拉开枪山，将子弹上咗膛，就对杨处理摆咗摆手，两个人分左右两个方向挨实老树上面嘅枝丫，跟住嗰个鬼信号嘅声源嚟到运输机残骸同树冠连接嘅地方。由于四周围静嘤嘤，距离越近啲滴答声就越清晰，越听就越觉得唔似系电子声。我哋嚟到机舱残骸嘅旁边，认真仔细咁搜杀，最后射灯光柱停响一比树干上面。为咗防止发生意外，杨雪莉企响前啲嘅地方，我企响佢后边半米远嘅地方负责掩护。杨雪莉借住射灯嘅光线，仔细咁观察嗰段发出声音嘅树干，拧返转头对我打咗个手势，示意把声就系响呢度传过嚟嘅啦。滴滴答答咁听起身异常咁诡异。我将枪口对准目标，如果等阵间又捐隻豪嚣之类嘅嘢出嚟袭击我哋，我諗都唔使諗就会开枪射佢。口径 11.4 毫米嘅汤普森冲锋枪真係唔系食斋嘅，打出暴风咁嘅子弹会将丛林中任何嘅猛兽打成碎片。杨雪莉见我准备好啦，攞出俄制嘅散兵刀，对准嗰橛俾直披遮实嘅树干慢慢咁切咗落去。散兵刀冇几下就将嗰啲厚厚嘅绿苔藤蔓割开，发现嗰个系一个天然嘅树窿。呢个窿得两个拳头加起身咁大。长年累月之后，洞口已经彻底俾寄生喺树上嘅植物封死咗。如果唔督穿呢一层天然嘅伪装，睇表面同其余嘅树干冇咩唔同。嗰啲寄生植物生得好鬼死厚，而且系一层一层咁，有啲已经腐烂得好严重啦。用刀一撩就烂成好似绿色烂泥咁，一时间都好难彻底清走。杨处理小心翼翼咁将散兵刀嘅刀尖插入绿泥嘅最深处。感觉到刀尖好似碰到样坚硬嘅嘢。我同杨雪莉对望咗一眼，都系充满疑问。事先都冇諗到呢度会有个咁细嘅树窿，就算有亦唔应该咁细。咁细冇可能有人或者动物之类嘅嘢响里面发出声。呢种细窿响呢两棵老榕树上都唔知有几多。呢种树窿呢就淨係得松鼠仔可以出入，但係呢度又冇可能有松鼠，所以呢个可能性又俾我哋排除咗啦。比松鼠再细啲嘅就要数树蜥啦，但係树蜥係一种比较安静嘅动物，咁样呢树蜥嘅可能性亦都排除埋啦。而且单单睇呢一棵树上面绿苔等寄生植物嘅厚度 以及腐烂程度来看，都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形成的。等我想再看清楚啲嗰阵，身后个树棍突然摇咗几下。哦，原来是肥仔第二次爬咗上嚟。呢次呢佢都唔使我提醒，绑好条保险绳先咁爬上嚟。我啱啱想问佢点解唔喺树下面同我哋睇住，又爬上嚟做乜。突然见佢个样好似好驚咁。呢个世界上呢，肥仔驚嘅嘢都唔系好多㗎啫。只听见肥仔下爬咔咔声咁对我讲： 哎呀老虎啊，哎呀呢、这个扑街森林里面啊八成有鬼啊，哎我一定要同你哋一齐先得啊，好难啊，啱先差啲吓鬼死我啦。 我睇佢个样唔似系讲笑嘅。喺唔涉及钱银嘅情况下，除非直接威胁到性命嘅嘢，佢先至会咁紧张。我连忙问肥仔究竟系咩回事，是不是看到啲乜嘢？肥仔是定咗定神讲啦。 哎呀，啱先我喺树底下边啊，抬起头睇你哋两个喺树上边爬嚟爬去。不过个天啊好黑，睇咗半日，净系睇见你哋头壳上边嘅射灯，朦朦胧胧咁样睇唔清。我系睇到烦晒啊，谂住系烧支烟解下闷啊。突然听见周围有个女人响度喊喎。哎呀，把声听起身啊好鬼死凄厉啊。哎，差啲吓鬼死我啊。支烟都掉转埋，烟头啊差啲辣亲我条脷啊。绝对系隻女鬼。哎，你听下，哎又嚟啦。 杨雪莉正响度用散兵刀一嚿一嚿咁撩走树窿里面嘅腐烂植物。啱啱整得差唔多。仲未嚟得切睇嗰样硬嘅嘢系乜，听见肥仔讲附近有女鬼喺度喊，就停低手啦。同我一齐竖起隻耳，仔细咁听下四周围嘅动静。我哋头先淨係留意嗰个鬼信号，家阵静落嚟一听，四周果然有一阵阵好似抽泣咁嘅声。遮龙山后面冇风，所以绝对唔系风声。啲声听起身异常咁凄惨，而且是时东时西飘忽不定。响呢个黑麻麻嘅环境里头就更加得人惊。我同肥仔杨雪莉即刻排成丁字形。我拎住汤普森冲锋枪，肥仔攞住剑威气步枪，杨雪莉举起六四式手枪，咁样一嚟，每个人防御嘅角度就缩细成120度。互相形成防御嘅依托。嗰阵凄厉嘅哭泣声围住我哋转咗两圈，突然又分成三把声向半空向我哋扑过嚟。家阵我听清楚啦，唔系女鬼，原来系嗰隻抵死嘅号啸同类嘅啼哭。不过今次唔系一两隻嘅，听嗰啲声，嗰啲死人嘢嘅个体可能仲唔细添。我諗多数系返嚟搵我哋报仇嘅。我哋虽然有枪，但系响黑暗里头睇唔清周围嘅嘢，要对付呢一啲出没响夜空度嘅幽灵，都真系几蚀底嘅。咁嘅环境底下，杨雪莉都唔敢悭啲照明弹啊！从便携袋度摸出支信号枪，砰咁一声，照明弹从呢一棵大树嘅顶度飙咗起身，惨白嘅光芒长时间咁停响森林上面。四周围被照到好似雪地咁光，嗰、那个照明弹嘅强烈白光撑到个头好痛。我哋正喺度忍住撑眼嘅白光刺激，寻找目标准备射击。突然森林又变返死咁寂静，除咗我哋嘅心跳同呼吸声，其他嘅声音全部都消失咗。嚟袭击嘅嗰几只号啸俾照明弹嘅光芒吓怕咗，匿返入黑暗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嗰啲令人头皮发麻嘅鬼信号亦跟住消失咗，一啲声都冇。连朝头早应该有嘅各种雀叫声都冇。所有嘅动物都好似全部死晒咁。我仲未嚟得切细諗，天边嘅云峰增荣，一线朝霞穿过云罅， 第一缕神光射入呢一片诡异嘅丛林。响天光嘅一瞬间，山谷、丛林里头嘅古灵精怪嘢，好似都要避开阳光，通通匿翻入老巢里边。我哋谂起树身上面嗰个窿，都拧翻转头去睇，只见嗰部 C 字型运输机下边嘅树干都有个绿色嘅窿，窿嘅深处有一嚿深红色嘅光滑石头，外边嘅苔藓植物都已经被杨雪莉用刀刮走咗，依家响神器嘅影射底下发出微弱嘅光芒。仲未等我哋睇清楚系咩一回事，突然听到脚下边传嚟嘎嘎嘎嘎嘎嘎嘎咁声，呢条横生嘅粗大榕树枝，原嚟承受住 C 字型运输机机舱嘅大部分重量。由于我哋啱先为咗准备迎击啲号嚣，又企埋一齐，呢个本身就系树上活动嘅大忌。家阵加上我哋三个人嘅体重，尤其系肥仔啊，重量啊过于集中。呢棵老榕树本身就系营养极度匮乏，树身唔够力，再都顶唔住啦。老迈嘅树身完全裂开，树梢断咗，树顶到树干断成咗两截。好彩我哋嘅保险绳呢，都系绑响老榕树嘅主干上边。虽然被断咗嘅嗰橛树身撞咗下，但就冇跌到落树下边。今日呢条保险绳已经救咗我哋三次啦。嗰架 C 字型运输机，由于失去咗承重嘅主要树干，直接就跌咗落二十几米高嘅大树下边，拱一声，发出巨大而又悲惨嘅撞击声。我哋抬头就可以睇到裂开嘅树身内部。呢一睇，我哋都定晒型啊！隔咗好耐，肥仔先至讲： 啊，呢啲系咩嘢嚟噶？睇落去都好似几值钱下咁噃。我谂今铺啊，我哋发达咯。 呢一阵，嗰个熟悉而又陌生嘅信号声，突然再一次响劈开嘅树身里边传咗出嚟。我哋响裂开嘅树身内部睇到啲乜嘢呢？这个困扰了我们一晚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来的？想知道的话，就下次听我继续讲了。